你好，我是菜奶。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判断心跳包是否离线。在初学网络编写过阻塞和非阻塞网络代码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非阻塞的情况下，不知道对方的网络何时断开。因为在非阻塞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接收到消息 ，receive 的数值一直会是零。如果以这个来判断，显然是错误的。而在阻塞情况下，只要对方一断开，接收到零，就说明断开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在非阻塞的情况下确定连接是否断开还是没断开呢？我们可以采用离线超时的方法来判断对方连接是否断开。那什么是离线超时呢？我们都知道人累了就要休息，你在休息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你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忽然脚会蹬一下，或者人会抽一下，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说其实大脑是在不停地检测人有没有死，所以发送神经信号给手和腿，抽动一下，检验其是否死亡。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检测超时，看看有没有反应。你可以点击文稿，我们先来看一段 Python 代码，让它运行起来。这是我节选的一部分代码，其中在函数 serverrun 里面，我们先定义了一个 client， 这是一个列表，用于后面保存客户端连接用。myserver 获得 socket 聚饼，并且将之设置为 TCP 模式。随后我们绑定地址为本地 bind 的函数，端口号为 1024， 并且开始增听。随后我们看到 setBlocking 函数将之设置为非阻塞模式。点击文稿，这里还有一段代码。在这个大循环内，我们做了下面几件事情。第一个是 accept， 只要有客户端进来，我们就 accept； 如果没有客户端进来，一直等待情况下，就打印 no client incoming 字符串。如果有客户端进入的话，就直接将新客户端放入列表。我们在启动函数的时候，如果没有客户端连接，就会出现 no client incoming 的字样。然后我们使用 Windows 下的 telnet 命令来模拟客户端，输入 telnet 127.0.0.1.1024。服务端代码会出现一串字符串，你可以点击文稿，我把这串字符串截了一张图放在了文稿里。我们打印新的客户端连接的对象地址，并且将新的客户端连接聚饼放入列表里面，随后循环进入到取出新客户端列表，并且做出判断，每次接收1024字节，如果没有则显示 no data from 什么什么地址，如果有那么就显示输入的字符串。好了，现在我们打开 Windows 任务管理器，找到拥有 telnet 的程序并且杀死它。随后我们会发现命令行提示符出现了一串字符串。按道理这个时候服务器不是应该断开连接了吗？它应该能知道客户端断开了不是吗？错，服务器端根本不知道对方已经被杀死了，所以它的状态仍然在接收中。由于是 TCP 握手，除非你正常将 telnet 程序关闭，才会让服务器端正常接收到服务器端关闭的消息，否则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已经退出连接了。所以心跳包的作用就在这里，心跳包允许你每隔多少毫秒发送数据给服务器端，告诉服务器我还活着，否则服务器就当他已经死了，确认超时并且退出。事实上在 TCP/IP 的协议层中本身是存在心跳包设计的，就是 TCP 协议中的 SO Keep Alive， 系统默认是设置两小时的心跳频率，需要用 Set Sock OPT 选项将 SOL Socket 点 So Keep Alive 设置为1，打开并且可以设置三个函数 TCP Keep Alive Time、 TCP Keep Alive Probes、 TCP Keep Alive Interval，分别表示连接闲置多久开始发 keep alive ACK 包，发几个 ACK 包不回复就当连接端已经死了。这种心跳检测包是属于 TCP 协议底层的检测机制，上层软件只是解析显示网口的有用数据包，收到心跳包报文属于 TCP 协议层的数据，一般软件不会将它直接在应用层显示出来，所以用户是看不到的。以太网中的心跳包可以通过以太网抓包软件分析 TCP IP 协议层的数据流看到，报文名称是 TCP keep alive。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应用层的心跳包检测，我们在编写游戏服务器的时候就可以自定义心跳服务。 TCP 层的心跳服务是为了保持存活，但应用层的心跳则是拥有更明确或者其他目的，比如对方是否还活着。我们专门用独立一台服务器做心跳服务器，连接客户端和真正的游戏逻辑服务器。那么我们希望逻辑服务器的同步频率和心跳服务器统一，也就是说心跳服务器负责的就是发送心跳包和客户端数据给逻辑服务器，逻辑服务器每一次获取数据也是从心跳服务器获得的，那么心跳服务器做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多。为了调试方便，我们可以利用心跳服务器将客户端传送过去的数据包存储在本地磁盘上，如果应用或者游戏在测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些发送的内容，甚至可以回滚任意时段的数据内容，这样调试起来就相对方便，而不需要客户端大费周章的不停演练重现出现的错误。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这段代码。在逻辑服务器内部，每次接收数据都根据心跳服务包的心跳来接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调整心跳的频率，而不需要调整逻辑服务器的代码。在应用层的心跳模式下，我们会有两种策略需要选择。我们假定把逻辑运算设为 A， 心跳时间比如代码的 sleep 或者挂起设为 B。 第一种是运算时间 A 和心跳时间 B 相对固定，也就是说不管 A 运算多久 B 一定是固定挂起多久。第二种策略是运算时间 A 和心跳时间 B 是实时调整， A 运算时间长，挂起时间就短。如果 A 运算时间加上 B 挂起时间超过约定心跳总时间，那 B 就不挂起，直接进行另一个 A 运算。这两种策略究竟哪一种好呢？在 CPU 负担并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策略2是比较好的选择。假设心跳 sleep 时间是1000毫秒，运行时间规定为2000毫秒。如果运行时间小于等于2000毫秒的话， sleep 时间不变。如果运行时间超过2000毫秒的话，那么 sleep 时间就等于 sleep 时间减括号运行时间减去2000毫秒。这样一来平均心跳有了保障，但是在运算量加大的时候， sleep 时间已经完全被运行时间所占据，那么心跳 sleep 时间就会减少到最少甚至不存在， CPU 负载就会变得更高。这种时候就需要用到策略一。你可以这么理解，策略一是说不管我们的运行时间多久， sleep 时间始终是一致的1000毫秒。这种方式保证了服务器一定会进行心跳而不会导致负载过高等情况。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模型，在进行大规模运算或者有多台服务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两种方式合并起来进行策略交互。任务不繁重的时候采用策略2，当服务器发现任务一直很多且超过 sleep 时间几次，就切换到策略1，这样可以保证心跳时间基本保持一致。我们可以将心跳服务和逻辑服务分开运行，而是否放在同一台物理机并不是首要的问题。这样心跳服务器只提供心跳包，而逻辑服务器通过心跳包自动判断并且调整运行频率。好了，我给今天的内容做一个总结。第一，判断非主摄模型的网络是否断开，可以使用心跳包和计算超时的方式进行断开操作，比如30秒没收到心跳包，则可以强制关闭 socket 聚丙断开。第二，心跳包是一种服务器之间交互的方法，也可以用作服务器数据调试和回滚的策略方案。心跳包有两种策略，第一种就是运算时间 A 和心跳时间 B 相对固定，第二种策略是运算时间 A 和心跳时间 B 实时调整。CPU 的负载很高的时候用策略 1,CPU 负载并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策略2是比较好的选择。最后给你留个思考题吧。如果编写的是主摄方式的服务器代码，心跳包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